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体感温度是比较低的，最高气温14度，东北风2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61%，所以今天您要添加衣物。接下来您就要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禁区，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时间11点02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读书俱乐部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分享好书，感受世界。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两本书，一本是小说，另一本是具有人文色彩的科普读物，都来自于同一位作者，他们都和海相关。那此时此刻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玛格丽特读书微信公众号的创办者，也是高级编辑，我们的老朋友刘颖。欢迎刘颖。 谢谢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两本书啊都是大部头， 对， 尤其是这本小说啊叫《群》，它有80多万字，拿在手里确实非常的压手啊。 没错没错。 但是这是一本销量突破300万册的，在德国创造了出版奇迹的这么一本文学作品，所以我们一起来分享它。那另一本是关于这个海里很多故事的，很多 生物知识、 科学知识的这样一本书啊。虽然它是一个科普的读物，但它很具有人文色彩，所以这个作者是可以把科学知识和那种文学的浪漫结合起来的一个人。我们今天就要走进他啊，这个翻开这本书啊，这个前乐口上有他的照片， 对， 非常的帅啊。他叫弗兰克·施慈廷， 没错 啊。我们今天就来说说他，我们先从《群》开始。 好， 因为《群》是先出版的啊，然后群出版了之后，那么利用群剩下的一些资料又写了海，可以说创作的这个激情和生命力也是非常旺盛和长久的。我们来说说群。首先拿到这本书的时候，你觉得其实有点与众不同的感觉啊？ 对对对，一方面就像米夏刚才介绍的，这本书非常的厚啊，它的厚度相当于普通书的3倍， 就是一本 字典词典真的就这么厚啊。 对对对，而且呢印刷这本书的时候啊，出版社考虑到了这本书的重量，所以他选了一种比较轻薄的纸，所以你依然可以拿在手里捧读，不会觉得特别重。再有一点呢，就是这本书啊，刚才米夏也介绍过了，它是有一个海洋的主题，所以这本书的封面和封底呢都用了深蓝色。另外还有一点就是特别别具匠心的一点啊，就是这本书的切口全都选用了这个深蓝色来上了颜色。所以整本书从里到外是整体的呼应了咱们这个海洋的主题，这个还是挺让人耳目一新的啊。 对，这个切口可能比如说一般的读者没有理解什么是切口。就比如说我们看一本书的厚度是吧，你正面可以看到的封面，底面是封底，然后是书脊，那么整个它每一页的边际的颜色，就是这切口它的厚度就也是蓝色的，所以这就是一个蓝色的书捧在手里。 对对对， 它的所有的面都是蓝色的。 对，就像你拿着海洋一样的感觉。 这本书的外观其实很有特色啊。那么其实这个作者呀，在准备这个小说之前，虽然它是一个我们说是虚构类的啊， 对， 但是它很多故事很多情节依然是源于现实，它经过一个漫长的准备过程，听说准备了3年。 对，没错，是这样。光是搜集了解这些资料，作者就花费了3年的时间，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还采访了30多位科学家。当他动笔写这本近千页的书的时候，其实也花了2年时间。那么这么大体量的一本书啊，内容呢其实是特别丰富的，可以说糅合了科幻、历险、灾难、爱情很多种的元素啊。所以这本书呢一出版之后，就像刚才米夏介绍过的，也创造了德国的出版奇迹，连续104周高居明镜周刊的排行榜榜首。所以有的人呢就会把这本书称作硬科幻的杰作。那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硬科幻啊。其实一句话，硬科幻呢就是以科技或科学猜想推动情节发展的科幻小说。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儒勒凡尔纳的《海底2万里》，我们看过的电影《后天》，还有刘慈欣的《三体》，都属于硬科幻作品。那相对于硬科幻作品而言的呢，就是软科幻，它的人文性更强，科学技术啊和物理定律的重要性就相对要低一点。这就是一个硬科幻和软科幻的在科幻小说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界定啊。另外刚才呢我们其实提到这本书出版之后，不管是创造了出版奇迹也好，还是高居榜首也好，其实我也在想啊，这本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这么厚的一本书，大家怎么有这么浓厚的兴趣花费这么长时间，因为 读80多万字。 对对对，读80多万字，因为光我自己看都看了好几天的时间。所以呢我在这里呢还要提到一点呢，就是这本书啊出版的时间，这个时机也是非常好的，它是2004年初出版的。在出版9个月之后，其实在世界上发生了一件举世瞩目的一个灾难性的事件，就是2004年12月的东南亚海啸。因为作者在这本《群》这本书里面其实讲到了很多海啸的相关的一些灾难性的情节，所以很多人呢在东南亚海啸发生之后都会去找到这个作者，问他你是怎么预测到这件事儿的。但是其实作者是完全没有提前考量到这种情况啊，真的是完全就是巧合。所以呢甚至很多人啊都在这样说，德国人，就是出版这本书的这个国家，德国人对海啸的了解和熟悉都是从这本书开始的。这个是他这个书出版之后啊，正好赶上了这个东南亚海啸。另外我还想说一下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啊，我是9月份拿到这本书的，仅仅过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9月28号其实就发生了印尼的苏拉威西海啸，也是造成了2000多人遇难。就这两个偶然性的事件啊，其实我在想它背后是有一定的必然性的。因为虽然这是一本虚构的小说，但是它里面讲的这些科幻的也好，灾难性的事件也好，其实背后是有必然性因素的。它背后的必然性因素就是这些灾难，这些地质运动也好，还是说这些海洋的运动也好，它必然会造成这些我们平时以为不会经常会发生的海洋灾难，真的是有可能发生的越来越频繁。 那我们现在就翻开这本大部头啊，80多万字的书，我们找到其中的只字片语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会儿呢，也让刘颖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80多万字他在讲什么样的故事啊？当然是关乎海洋的，他有一个男主。那么这本书里就描写了这样我们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但是它真的有现实上的根据和缘由啊。他就写，在秘鲁。一名渔夫从海上消失了，法国顶级餐厅三个胖子的厨房里，鲜美的龙虾用他黑色的眼睛盯住大厨，然后自己爆炸了。来自海底的讯息从都市下水道流泻蔓延，加拿大海底的鲸群迟到了好几个星期，赏鲸民众欢喜相迎的时候，竟反常的联手展开了攻击。蚌类开始拥有导航的本能，甚至和鲸鱼商量好合作的战略。战舰水母引发了中毒的恐慌，一群群剧毒的水母聚集岸边，威胁着澳大利亚和印尼。交织在深海中的电缆被扯断了，大西洋两岸完全失去了联系，电话网络顿时成了废物。直布罗陀海峡、马六甲海峡和英吉利海峡，地球上最重要的贸易命脉一一瘫痪。这里头它其实是每一个故事的一个小小的梗概啊。 对对对， 其中就说到了这个法国一顶级餐厅三个胖子啊，这个名字哈。 对对对， 然后在厨房里有一个鲜美的龙虾，用他黑色的眼睛就盯住了那个大厨。接下来的这一幕，我们就觉得匪夷所思。这个龙虾砰自己爆炸了， 是这样是这样。 之后发生了什么啊？ 对，这个龙虾啊，如果它爆炸的话，它里面应该是喷溅出龙虾肉，但是这个龙虾呢是很不一样的，它喷溅出类似，书里是这样写的啊，橡胶般异常坚韧却又很快溶解掉的胶状物，你可以这样理解它，看起来很像果冻。然后结果当天晚上呢，接触到这个果冻的这个大厨就开始头晕、恶心、呕吐、晕倒，几天之后死去了。然后在厨房里其他帮厨的工人啊，因为他事后清理这些果冻一样的样本的时候，因为他需要把这个样本采集之后送到生物实验室里，这些人很快也得病了。再过了一段时间，当地的居民也纷纷有了这个症状，他们把这个样本采集了之后，送到了法国里昂大学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室，发现这是一种很强效的神经毒素。小说里面呢也说了，后来经过科学家再次对样本的研究，发现这些神经毒素其实是藏在龙虾身体里的红潮毒藻，是世界上最小又最危险的食肉动物。这个事情呢听起来呢也是很古怪啊，一个龙虾就能杀死这么多人吗？ 这是不是作者编的？ 对呀、但是呢实际上红潮毒藻真的是来自于真实的海底生物世界。红潮毒藻是一种有剧毒的藻类，平时呢它就缩在这个明胶构成的这个囊状物里面，就像躲在一个房子里冬眠一样。这时候呢这个状态它可以保持几年，而且在这几年时间里它可以不吃不喝，有点像熊冬眠啊、但是如果这时候突然有一个鱼群游到了附近，这些红潮毒藻就会倾巢而出，旋转着靠近这些鱼群，然后等它离这些鱼很近了之后，释放出一种有毒的物质，能够麻痹猎物的神经。在麻痹了猎物神经之后呢，它再分解猎物的组织，这时候这个鱼身上就会有一些裂口，这时候红潮毒藻就贴上去吸收这些裂口里面的营养物质，等它吃饱喝足之后，然后它又会 冬眠着， 对，旋转着飞回到它这个海底的老巢里继续冬眠，等待下一波猎物的到来。 伺机捕食啊。 没错，是这样。 所以说这一个桥段真的在现实当中有依据，这我们也可以理解啊，他为什么在动笔之前搜集了3年的资料啊，然后也采访了一些科学家。 对对、 那这些都是他后来编织自己故事的一些素材。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就是这本书里啊，虽然是一本科幻小说，虚构类的小说，但实际上它的很多科幻的故事情节全都是发源于真实世界的海洋生物知识。所以我们看的过程中呢，一方面能够感受到这个小说故事带给咱们的刺激，同时也能学到一些海洋知识。其实说到这一点啊，我想到了另外一本书，就是美国作家写的《白鲸记》。这本书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呢， 呢，就是在大量的故事情节之外，还添加了很多海洋知识。这些海洋知识呢，其实啊，很多人跟我讲说，看《白鲸记》的时候都是跳着看的，就几十页翻过去之后，你继续再看，那个情节依然接得上。所以呢，其实这本书呢也是和《白鲸记》一样，也有这大量的这种海洋科普知识。所以这本书是一本你既可以拿它当小说看，也可以拿它当科普书来看的这样一本书。 所以说这个作者是具有科学知识和文学浪漫情怀的这样一个人。 没错没错，非常吸引人的一位帅哥。 对啊，非常的帅，德国帅哥。 对 啊，其实他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内容当中，有一个细节，就是说，本来啊，大家去赏鲸了啊，这个比如说鲸群游来的时候，它是有一定的时间段的。 对。 可是这一次，人们期盼了很久， 对， 举着照相机，鲸群也没来啊，大家有点失望。可是就在失望之余，鲸群来了。但是这次鲸群来了之后，又发生了匪夷所思的事情啊。 对对对，是这样。就是赏鲸船呢，每年都会在固定的季节、固定的时间段，在海边带着赏鲸的人群等待鲸鱼的出现。但是呢，书里介绍的情节呢，就是今年大家迟迟没有等到鲸鱼，然后有一艘赏鲸船上面的游客呢特别的幸运，他们居然等到了鲸鱼。其实这个赏鲸季已经是临近结束的时刻了，这时候正在他们兴高采烈的拍照的时候，这些鲸群啊一反常态。因为鲸鱼这个物种其实对人类而讲还是比较友好的，它不会毫无缘由的进攻人类或者说进攻赏鲸船。但是这些鲸鱼当时四周有几种鲸鱼啊，居然联手对赏鲸船发起了进攻，而且也造成了很多人落水身亡。那这个事件呢，其实在小说的后半段呢也会进一步解释，因为小说呢虚构出了一个海底智慧，正是在这个海底智慧的操控下，有一些鲸鱼才会对人类发起进攻。同时呢，小说里面呢也讲到了一个细节，尽管大部分鲸鱼在攻击人类，但是还是有几条一少部分鲸鱼在保护人类，甚至呢人类能够看出来他们在驱逐那些发了疯的进攻人类的鲸鱼。而且这几条鲸鱼啊，在小说里面的主人公讲，也是平时赏鲸的过程中或者说在近海能够经常看到的几条鲸鱼。这个情节呢虽然是虚构的，但实际上作者在虚构这个情节的时候依据的也是现实的海洋生物常识。因为鲸鱼呢，虽然我们看到就以加拿大的虎鲸为例吧啊，它都叫虎鲸，但实际上它是分不同的种类的。有科学家研究呢就得出了三个种类。第一种呢是近海鲸鱼，它们之间呢互相内部的交流比较频繁，平时呢捕鱼而生，但是呢人类对它们的了解不是特别多啊。第二种鲸鱼呢叫过境型虎鲸，这种虎鲸呢是所有三种虎鲸里怎么说呢有些残忍这样的一种虎鲸，因为它是没有固定的定居地点，就有点像流浪汉似的，这个四处游荡。而且呢它的食物呢是同类的鲸鱼或者是海豚。第三种虎鲸呢是比较温和的，叫定居型虎鲸。然后这种虎鲸呢其实是人类最愿意研究的一种虎鲸，因为它对人类比较友好嘛，而且它也处在母系氏族社会，而且是也有自己的定居的空间的，在海洋里是有自己那么一片地方的。其实呢刚才咱们讲到小说的里面的那个情节里面，有一种凶猛的受海洋智慧操控的进攻人类的鲸鱼，其实对应的就是现实生活中的那种过境型鲸鱼。那里面讲到，小说里面讲到对人类比较友好保护人类驱逐那些发了疯的鲸鱼，其实它对应的是真实的海洋世界里面的定居型鲸鱼。所以咱们就是还是要回到这个主题啊，就是这个小说尽管是虚构的，但是大部分内容都是源于现实生活中真正的海洋科普知识。 就是有现实依据啊。 对，没错。 其实我们对于海洋的了解远远没有对于陆地了解的那么的深。鲸鱼，说到鲸鱼啊，鲸鱼是一种哺乳动物，那鲨鱼其实就是鱼类了。 对。 那么就如何区分这个海洋里头是鱼还是哺乳动物呢？其实有一个非常小的窍门啊，我们知道这个，比如说鲸鱼啊、海豚啊、海狮啊、海象啊，它的尾巴都是上下摆的。 哦。 而鱼啊，比如说你们家那个小金鱼，它的尾巴都是左右摆的。你大家注意，那鲨鱼的尾巴是左右摇的啊，左右摆。然后哺乳动物都是上下的，什么海牛啊，就是美人鱼的那种，大家觉得它是美人鱼的这个化身，就以为它是美人鱼。那么 这是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点吧。那么我们说作者啊，他真的把自己之前积累到的这些知识都融化到自己创作的文学作品当中了。其实这个作者我们也可以简单的去介绍一下啊，他之所以对海洋这么感兴趣，你看他的两部作品都和海洋有关系啊，他创作的硬科幻还是具有人文色彩的这种知识性的读本都和海有关系，这本身和他的自己的爱好其实密切相关。 对，也和他的经历很有关啊。刚刚我们说过这本近千页的书啊，这么大的架构，一个全球性的视野，其实呢它是来源于作者在很多年前做的一个梦啊。说到这个呢，也多聊两句作者啊。这个作者呢是德国人，1957年出生的，一直生活在这个德国的科隆。他是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同时还是作曲家，是音乐制作人，同时呢也是热情的业余厨师和受过训练的潜水员。所以我觉得他是这样一个热爱潜水的人，他进入到水下之后，他会有一些感触。然后我想，其实也是这种感触，生发出他对海洋的一种热爱。因为尽管这本小说里其实写了很多灾难性事件，写了海底的智慧是如何反攻人类的，但是你能够感觉出来作者还是非常爱海洋的。就尽管人类受到了惩罚，这里面的几个主人公其实最后的下场都是很凄凉的，但是他依然表达了一个对海洋的尊重，应该对海洋生物尊重的这样一个特别强烈的意识。 大家看他的这种生活状态啊，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啊，这是一个很聪明、很富有创新精神、很有想象力的人啊。 没错。 同时，他还是个作曲家、音乐制作人啊，又有艺术的才情。同时，他还是一个热情的业余厨师。 对，所以才会有三个胖子那样的餐厅里面的故事情节嘛， 龙虾什么的。 对对对。 啊，就是热爱美食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 是这样。 如果这个人还知识广博，还富有热情的话，那他可能这个真的就到了生活的巅峰。同时他又是一个受过训练的潜水员。 对， 因为我们可能都不潜水啊，我们正常的呼吸在陆地上享受这个阳光、青草啊、天空，但是在水里，在海里那样一个环境当中，你的听觉、你的呼吸、你的视觉可能整个都变化了。那么在他潜水的过程中，他可能也会遇到危险，比如说他在洞穴里，或者说真的在海底里，一定会遇到一些危险的情况。那么在那样的瞬间，他心里可能迸发了很多很多种想法。 对， 恐惧是一定会有的，这可能也是他创作的一个源泉。 对对对，是一个兴奋点吧，或者可以这样说。咱们讲了很多这个作者的一些轶事啊，现在可以再回到这本书上来。我就刚才呢，也提到过，包括米夏也给大家介绍了在秘鲁怎么样，在加拿大怎么样，在一些海湾呐，在钻游平台上怎么样。就这本书的视野其实是一种特别全球化的视野，其中的故事情节呢几乎遍布了整个地球，跨越了欧美非三大洲。这种地点快速转换的感觉啊，就是我在看这本书的感受啊，就像在看汤姆克鲁斯演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据说呢，好莱坞已经购买了这本书的影视版权。 有可能以后拍成电影。 对呀，对呀。说不定咱们就能在电影院里面看到这本书的内容了。 对，我们现在翻开这本书啊，再一次领略一下作者这个文字的感觉啊。咱们就从前边开始。这是说到了他其中的一个男主叫乌卡南。 这个在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男主角啊，但是呢大家经常会提到的一个男主角恐怕是另外一位叫西古尔·约翰逊的。这位男主角呢，就是很多人看到了之后都会猜测啊，说诶，这个人看起来怎么这么像作者呀，这么像作者本尊呢。因为就是他描述的这个人物啊，就像刚才主持人介绍的，是一位都市雅痞，是一位特别浪漫的人，作曲家，就是那种哪怕他要到钻游平台上去勘探的时候，都要带几瓶高级红酒，还要带下酒的知识，这样的一个人。 就是随时这个 level 都不能降低。 对对对。 我们欣赏一段文字啊，仅从文字的角度去感受一下。 作者写道，他是一个讨海人，在海上度过好些日子，就算没有仪器辅助，乌卡南也知道是这里，没错，就是这里。他得把绳索切断，好让小草船不被扯坏，渔网应当在这里的水下面，他得找回他的渔网。想到要潜水，乌卡南心里一阵不愿意。和大多数渔夫一样，尽管他们游泳的技能不错，但基本上还是怕水。没有一个渔夫真的喜欢海，大海每天呼唤他们重新整顿出发。许多靠捕鱼为生的人根本无法忍受没有海的日子，然而有海的日子其实也过得并不怎么样。大海消耗他们的精力，每捕一回鱼就损耗一些，留下的便是坐在港口酒馆里那些死气沉沉的游魂，对生命没有任何期待的肉身。但是乌卡南有样法宝，那是一个观光客送的礼物，他从年初就开始带着他出海。他从船舱里拿出了一副潜水镜，对着他吐了几口口水，接着小心地涂抹镜片，好让他在水中不会起雾。接着他用海水洗了一下潜水镜，然后戴上，并将橡皮带绕在后脑勺固定住。这副潜水镜价格不菲，边缘都有软硅胶垫着，他没有呼吸器或者呼吸管，这倒也没必要。他自有能耐憋气憋很久，足够下潜一段时间把渔网从礁石上解开。乌卡南衡量了一下被鲨鱼攻击的几率有多大，通常在这个区域不会遇到攻击人的鲨鱼，曾经有少数的双棘鲨、鲸鲨掠过渔网的例子，但是那都发生在更远的海域，还没听说秘鲁有大白鲨出现过，更何况在开放海域和在礁石附近潜水完全是两回事儿，后者是比较安全的。乌卡南推测，他的渔网应该不是被鲨鱼拖走的，这一切要归咎于他自己的粗心大意，就是这样。他用力吸满气，头朝前跳入水中，要诀是他要快速下潜，否则肺里的空气就会使他如气球一般停滞在水面上。他身体保持垂直，距离水面越来越远，虽然从船上探看海底的颜色颇深，但是一旦入水之后，四周都是一片明亮美好的光景，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火山绵延数百里，还能看见阳光洒在岩石上的光点儿。乌卡南几乎没看什么鱼，当下他也没这个心情，他在岩层间一心一意地在搜索着什么，他不能在下面待太久，否则他的标志物就会飘向远方。此时他突然注意到渔网已经被扯得破破烂烂了，这绝对不可能是单纯的岩石勾坏的，究竟是什么鬼东西在这里肆虐，他现在在哪里？乌卡南心中一阵不安，赶紧动手拆解他身上的夹子，看样子他有好几天修补的工作要做了，氧气越来越稀薄，他可能没办法一次完全解开。他稍微停顿了一下，想了一下，这样硬撑下去也不是上策，他要先浮出水面。正当他脑中如此盘算的时候，四周有了变化，原先他以为是一片云遮住了太阳，那些在岩石上跃动的光点消失了，岩石和植物也没了影子，他的手、渔网所有的东西都顿然失色，单单乌云不足以解释这突如其来的变化。短短数秒，乌卡南头上那片黑暗完全沉下来，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群跟人手臂一样长的鱼群贴近水面的游着。乌卡南大吃一惊，又吐出了他肺中的一点空气，他吐着泡泡往上游，心想这样一群鱼从哪儿来的，他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这些鱼似乎慢慢静止下来，只是偶尔摆动着自己的鳍，或是快速地游动在边缘。接着鱼群突然调整了集体移动的角度，所有的鱼聚集得更紧密了， 其实这是鱼群的典型行为，但是还是不太对劲儿。乌卡南感到困扰的倒不是鱼群，而是鱼本身，这数量简直太庞大了。 这大概就是作者文字的一种风格啊。 对对对，就是在阅读这个过程中啊，我感到一种就是从心底升起来的深深的恐惧感。 嗯， 我想这也是作者特意营造出来的这种感受啊。因为刚刚主持人讲的这个乌凯南，其实就是咱们刚才介绍内容的时候在秘鲁发生的一名渔夫从海上突然消失了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 嗯， 这个书的后面呢会介绍这个渔夫为什么突然坐着小船就从海上消失了呢，实际上就是潜伏在海里的智慧，他通过某种胶状物或者是其他的海洋生物生生的把这个渔夫拉下去了，从此之后这个渔夫再也没有露过面。 嗯，所以他描写了海洋的那种残酷性啊。 对对对， 不可预知性。 对对对，但是同时我觉得作者也在描写残酷性的同时，有一种淡淡的怎么说呢，自我谴责也好，自我救赎也好， 嗯， 有一种淡淡的感受是人类的自己的所作所为对海洋和海洋生物的伤害造成了自己这种灾难性的命运。 嗯，所以他的笔触是有一点儿左右为难，有一点矛盾的。 对对对， 就是海洋这样惩罚你，其实最终的原因是因为你不够敬畏。 没错，是这样， 惊扰了他。 没错没错，是这样。因为包括当科学家们都被美国军方聚集到一艘船上之后，大家的目的其实是为了了解和与这种海底的智慧交流。正当科学家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能够和这种海底智慧进一步的对话，然后能够找到和它和解的方法的时候，科学家们发现了军方其实另有目的。当然了，我们在此就不会讲出军方的真实目的啊，还是留待读者朋友自己翻开这本书来来看。但是呢，科学家们在发现了军方的真实目的之后，大家也是一起联起手来想要阻止军方。结果呢伤亡惨重吧，但是最后的胜利我想应该是留给海洋还是留给人类呢？留待读者自己去书里面寻找答案吧。 嗯，好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两本书来自后浪出版公司，一本是大部头的小说，它的名字叫《群》，还有一本是具有人文色彩和情感关怀的知识类的读本，它的名字叫《海》。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老朋友刘颖，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这两本书里的故事。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渔记别大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11:33，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两本书来自后浪出版公司，一本是大部头的文学作品，一本小说，名字叫《群》，另一本是富有人文情怀和浪漫色彩的知识读本，它的名字叫《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老朋友，玛格丽特读书微信公众号的创办者、高级编辑刘颖女士，再一次欢迎刘颖。 谢谢听众朋友，大家好。 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翻开今天推荐的另一本书，这本书叫海。 对， 它的字数相当于群的 也不少， 是一半少吧，就是大概有30万字左右， 差不多400多页。 这样一个体量啊，这本书其实也很有意思。 对， 它的创作顺序是先写了群，再写了海。 没错。 那么写了群这样一个虚构类的小说之后啊，其实作者呢手头剩了很多资料，因为他经过3年的准备，搜集了很多这样有意思的知识。我们说知识是这样啊，熟悉的陌生化，这个知识你既知道又不那么知道啊。当给别人给你讲他真正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其实往往非常非常吸引人。那么海这本书就是一种熟悉的陌生化，比如说他说到了这个海啸，说到了鲨鱼咬人，这我们都知道啊。可是它究竟是怎么回事？鲨鱼真正会不会咬人？那海啸来的时候，人是不是被淹死的，还是被拍死的？很多科学的含量在这本书中出现的时候，哎，你觉得其实引人入胜。它不是那种刻板的，只是告诉你知识是什么，而是用一种非常浪漫、具有人文色彩的语言给你讲世界是怎么来的，生物是怎么来的， 没错， 人在众多生物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要翻开这本《海》，它也是有百万销量的这样一个成绩，而且也是群的一个姊妹篇啊。它在说45年的海洋史，其实就是生命的历史啊，从尘埃到生命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可以先来说说这本书的这种知识性，寓教于乐啊。 对对，就像主持人刚才讲到的啊，这本书呢科普，虽然是一本科普书，但是不是那种敲黑板的很刻板的科普书，它是以这样一种角度，就是作者带领读者去探险的方式来介绍呢这个海洋知识的。所以呢，一开始我同时拿到这两本书的时候，当我读完群之后，其实我看到海，我心里是有一点犹豫的。我想，哎，小说可能更有意思，如果一个纯科普书，它的价值或者说它更有趣儿的地方在哪儿呢？但是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啊，当我读完海这本书之后，我觉得它带给我的趣味性丝毫不亚于群这本虚构性的小说。说到海这本书呢，我觉得还可以讲一个小插曲啊，因为也就是这个海这本书的形成。因为大家知道，在2004年的时候，群这本书出版后也在出版界创造了出版奇迹。那么这个编辑呢，有一天呢就找到了这位作者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你写第一本群的时候才用了1/5你准备的资料，那剩下的1/4能不能再利用一下啊？所以他们两个人呢就在夜里的时候跑到一个小酒馆商量。编辑就说，咱们能不能再创造出一本科普书，用你剩下的1/4的资料。他们原本计划呢是大概写出100来页，但是没想到两个人呢一杯一杯的喝伏特加，然后在餐巾纸上一项一项的列条目，最后这本书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400多页的这个体量啊。所以这本书呢，你看它的过程中，你会感到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前提是你先看了群这本书啊，因为实际上它是在对群里面交代的一些海洋生物知识做进一步的解读和介绍。其中呢还有很多讲到了他自己的经历，比方说啊，作者在这本书里面提到了自己洞穴潜水的经历。因为刚才我们也介绍过，作者呢自己是一个潜水爱好者，有一次呢他就在一个印第安人的带领下和一个加拿大的年轻人一起去做了一次洞穴潜水。他给我们讲到，他来到这个洞穴里，四周全都是黑漆漆的这个岩壁和海水的时候，心里面其实是有一种很恐惧的感觉的。我看到这个书里的 154页 啊，也写到了这些感受。 咱们来试着去感受一下这一段啊。这一篇的名字叫《那一天海洋消失了》，就讲仨人在洞穴里 洞穴潜水 啊、这样潜水的一个经历。作者写道，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在通道中行走，此时唯一的光线来自安全帽上的灯，光束照亮了黑暗中奇异的钟乳石，人宛若身在一座钟乳造的大教堂里。我们轻摇着棋板前进，心里怀着随时丧命此地的恐惧。探索洞穴的先驱者们用彩色的尼龙绳标记了错综复杂的道路，这样我们可以跟着走，前提是我们得看到他们。因此洞穴潜水者的僵梦就是灯火熄灭，僵梦就是噩梦啊。在没有灯的情况下，人们还是会有一种可能，摸着绳子走。如果有人没有找到绳子，或者绳子断掉，那么只有运气极好的家伙才能找到出口。唯一的机会是游到附近的一个拱形顶，等待救援队的到来。那时我们有三个人，一个领路的印第安人，一个年轻的加拿大人和我。两个小时以后，我们早已踏上了回去的路，但加拿大人的灯突然熄灭了。他为了拍照而走在我们后面几米远的地方，他感觉周围突然是一片漆黑，等到眼睛适应黑暗后，他才看到我们。可是在此之前，他已经陷入了极大的恐慌，试图向上爬，但周围并没有可以攀爬的物体。我们处在了一个储满了水的通道里，他一头撞在顶上，急速呼吸，双手乱挥。我们两个人一同努力才让他平静下来，然后印第安人换了灯。这个插曲结束之后，我们不再专心的观光，而是注意寻找出口。 对，这整个这个过程啊，其实我们虽然不会去做这种洞穴潜水，但是能够设想到那种恐怖的。因为其实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脑子里立刻就想到了几个月之前发生在泰国的少年足球队洞穴遇险的事儿。尽管这些足球队队员当时并不是为了洞穴探险进到这个洞穴的深处的，但是啊，你想到他们没有照明，没有食物，没有水，而且都是年轻人，那种恐慌，我觉得就读过了《海》这本书里面作者的介绍之后，我现在对他们又有了这个怎么说呢，更深一层的认识吧。 嗯，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受啊，就山和海给我们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大海有的时候显得更加的可怕可怖。我们可能都去过这个沿海的一些城市啊，你住在酒店，尤其是天完全黑下来，然后风又比较大的时候，你站在那个岸边的时候，你真的觉得眼前一片黑暗，那个海浪一波一波的涌来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好像下一秒就要被它吸走的样子，所以你不敢久留，所以黑暗的海上真的非常的恐怖。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那些能够一个人远航一艘小船在海上，可以面对风浪，面对黑暗，面对孤独的人，真的是 太勇敢了， 太牛了。所以说如果只是一个这个独自的空间很孤独，没有水的情况下是一个样子，那么有水，如果是还是海啊，那可能就更加的可怖啊。这就是这种，所以它叫探险嘛。 对对 对,、嗯、对， 太刺激了。 对，是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啊，我们更加的有必要读一读《海》这本书，因为《海》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另一个未知的宇宙啊。 嗯， 这本书里面比方说它会讲到一些平时我们可能很难见到的说法，气泡涌浪、海喷、海底崩移等等，就虽然这些说法我们平时很少见啊，但是真的很难保说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不会很不幸的碰上这样的事儿啊。 嗯， 说不定咱们能通过阅读这本书了解到一些基本的常识，就能在关键的时刻救自己一命，救别人一命。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我又想到了2004年的这个东南亚海啸啊，当时其实就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就是有一个英国的11岁的小女孩，她在沙滩上突然注意到海平面上泛起了很多的泡沫，就像咱们喝啤酒的表面上的那些泡沫，他立刻就意识到了这可能是海啸到来的一个信号。因为他平时在地理课上的时候老师给他们放过夏威夷海啸的这样的纪录片，所以他很快就通知了家人，通知了相关的警方，让这海滩上当时有100多人顺利的避过了这一劫。我觉得这件事呢，说起来其实是很幸运的，感谢这个小女孩知道一些基本的海洋知识。 但是同时呢，在我们身边其实还发生着一些很不幸的事儿啊。就说到这儿呢，也会想起大概在几个月之前发生的一对双胞胎姐妹在海边遇难的事儿。当时很多人也都是调动起来来寻找啊，转发他这个寻人启事。事后呢，大家很多人也在猜测，会不会是这一对小姐妹遭遇到了离岸流？ 嗯， 离岸流呢，虽然这个说法，其实我也是这个事件之后听到这个说法，但是实际上，据科学家的这个研究啊，在海边发生的海难，有90%以上都是被这个离岸流造成的。 嗯， 另外呢，也有一个数据呢，就是在美国，每年大概会有150人死于海边遭遇这个离岸流，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有的时候咱们在内陆地区啊，在北京啊，觉得哎呀，我离海很远，我离海难海啸， 我们这儿只有海子 十万八千里、嗯、但是真的是很有可能会巧合也好会碰上、 嗯、对，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风险漠视，觉得这个东西离我太远了，我根本不必关心，和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但是有些知识是必要的啊， 对， 它会让你变得强大，关键时刻也许真的就救你一命，不但救你一命，还会救别人一命。 对， 苏格拉底说过一句话啊，他说无知是万恶之源，这句话越想越对，它可以翻过来，如果你真的是有知识啊，那你就会变得非常的强大，无论是内心还是在现实生活中，你真的会插上翅膀啊，就是比别人看得高，比别人看得远。其实在这本书的前言当中啊，他就说到了一些关于知识的一些观点，我觉得可以和大家分享。他这本书的这个导读是台湾海洋生物馆的前馆长方立行写的，他里面就分享了他读这本书的一些感受，文字也非常好啊，读给大家。他说你可以想象这本海另一个未知的宇宙是一对科学精神与文学浪漫紧紧相拥的连体婴，你也可以想象它是两条红绿花色完全不同的蛇相互缠绕难舍难分的携手前进，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读它的时候脑中有一个非常想知道海洋古往今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求知渴望，心中却要怀着文学家说故事的无拘无束飞扬跳脱的轻柔情怀，这样你才有办法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他说他看这本书的时候有一种走在一条搭建起来的配有玻璃的水下的林荫道上的感觉，然后你会看到哦，从远古海洋的诞生开始一直到连接将来的未知世界，你会边走边看着窗外众生的出生与幻灭，你这一路上会有惊叹会有感叹，更多的是庆幸自己能进入这条海洋大道之中看到来路和前程。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啊，他说关于知识，他说知识的本质不是创造信仰，而是唤起人们对更多知识的好奇探索与追求。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好。 对对对，那么我们呢也可以顺着这句话啊，给大家介绍几个小知识，其实都是关于海洋的，但是这些知识呢其实是挺可怕的一些知识啊、 嗯、 比方说啊，咱们先介绍一种海浪，叫做畸形波，也被叫做鬼浪，不是魔鬼的鬼，是诡异的鬼啊，它会在几秒钟之内就形成一道水墙，然后以每小时35到40公里的速度推进。虽然这个鬼浪的生命周期很短，只有几秒钟，但如果你遇上了的话，这几秒钟也很难逃命，因为鬼浪每平方米的碰撞能量能够高达100吨。然后更可怕的呢是鬼浪，因为它形成一道水墙啊，它会掏空它脚下的海水，这时候呢鬼浪之前就会形成一道深渊，也就是水手们常说的大海洞。咱们说完鬼浪呢这个很恐怖的名字之后呢，再介绍一个相对亲切一点的名字啊，叫三姐妹。其实这三姐妹呢就是三道鬼浪，第一道呢是大姐，如果你幸运的躲过了大姐，后面呢还有二姐和小妹，而且尤其是 你可以去买彩票了。 对对，尤其是这个小妹的速度是特别快的，所以说三姐妹呢听起来好听，但实际上是鬼浪发出的一套组合拳。另外呢还有一些比较文艺的名字呀，比方说像白墙啊，或者说是修饰浪啊，就是我们平时不清楚的一些海浪，其实已经有 研究他们的科学家都已经给他们定下了名字了。 嗯， 说完海浪呢，我觉得咱们还可以再聊聊海啸，因为其实这也是不管是这本科普书也好，还是小说群也好，里面讲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灾难性的这个状况啊。说到海啸呢，我们可以来讲一下海啸这个词的来源。其实它最早呢是来自日语，是把两个词港口和波浪连在一起。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海浪的最快速度是每小时90公里，那海啸呢，它的最高速度其实是可以达到每小时700公里。 嗯， 海啸的成因呢有两种， 就是你被飞机撞上了， 对对对，或者说是巡航导弹朝你飞过来了。嗯，那个一种呢，就是形成海啸的原因呢，就是冲击型海啸。那打个比方，就陨石落到大海里了，那时候形成的是冲击型海啸。嗯，还有一种海啸呢，是地质板块的运动造成的，像咱们刚才一直提到的那个东南亚海啸，就是这个原因。我们提到这第二种海啸啊，其实呢，因为它发端于海底，当它开始的时候，其实海面上的状况不是很明显的。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啊，如果我们面前摆着一桶水，你用脚用力地踢这个桶底，那么桶底可能震颤得很厉害，但是你看到这桶水的水面，其实是不太大的一圈一圈的同心圆。但是这些同心圆传递的这个海浪的速度，实际上是远远强过风吹海浪的传播速度的。当这些海浪不断的叠加靠近岸边的时候，因为它这个海浪的冲击力受阻，它就会不断拔高，等到拔高到它已经像一个巨人一样从这个海里面站起来，这时候就会在这个巨人的脚下形成一个塌陷，或者说海洋就形成了一个洞。所以咱们讲的说是海啸来了，海啸来了，其实最先到达岸边的海啸不是海浪，而是一个大大的这个深渊也好，塌陷也好。所以每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这个常识啊，很多很好奇的人就会走进这个刚刚露出的海底，哎，看看这是怎么回事，但是其实他意识不到更大的危险，海啸已经在路上了。如果他没有及时逃离，他也很难及时逃离啊。在这种情况下，海啸冲击过来的话，这些人其实不是死于被水 窒息啊， 对，而是死于这个冲击力非常强的像混凝土一样的海浪，是被拍死的。其实， 所以说这个前浪推后浪，拍死沙滩上，这个拍用的很形象哈。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 嗯， 就是我觉得 真的是拍死的。 对，这个咱们刚才讲了半天，这个很恐怖的海浪也好，海啸也好，我觉得咱们现在可以进入一个相对轻松一点的话题啊。 嗯， 咱们聊聊鲨鱼是怎么咬人的。 对，鲨鱼咬人啊，就咱们也看过电影《大白鲨》啊，觉得鲨鱼非常的凶猛残暴。 对， 就是海底下好像它是最厉害的。那么鲨鱼为什么要咬人？它是不是轻易咬人？ 对对，其实啊，咱们看到在这两本书里，我能感受到作者的观点是鲨鱼咬人是无心的，不是故意要咬你的。 嗯， 因为就他这个在海这本书里给大家介绍的一个科普常识啊，就是鲨鱼啊其实吃东西还是挺刁钻的。 嗯， 比方说呢，它咬到了一个东西，它咬第一口的时候其实很谨慎，它会尝尝，哎，这个东西到底好吃不好吃啊。如果不好吃，那它咬完一口它就再也不吃了。所以说呢，很多冲浪者其实都有这种被鲨鱼袭击的经历，但是大部分人都活下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哎，鲨鱼一咬发现是一块冲浪板，什么味儿都 味道不好， 对对对， 味同嚼蜡， 没错，是这样。 嗯， 然后扭头就走了。然后另外呢，鲨鱼其实并不是完全无法容纳人类在它生活的周边出现。比方说还是咱们刚才讲到这个一些近海的鲨鱼啊，如果它看到在自己的活动区域有人类的话，它不会立刻就咬你。 嗯， 它可能会像小狗一样 示威。 对对对，示威，做出一个动作，用身体语言来警告你。然后这时候你还没有意识到的话，那这个鲨鱼可能会很轻的咬你一口。 嗯， 这时候的意思呢，也不是为了让你受伤或者要把你吃了。 但是鲨鱼的轻啊，这个也是相对而言的。它轻轻咬你一口，咱也接不住啊。 对 对, 对，是这样。嗯，但是呢，它的目的呢，实际上就是告诉你，你最好还是回去吧。那如果你 你到这个时候还没有接受它的信号的话，那鲨鱼才有可能对你发出攻击。但是呢，即便如此啊，有很多这个鲨鱼咬人的案例啊，表明其实咬人的鲨鱼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精神错乱的鲨鱼，这真的不是开玩笑，因为鲨鱼也会受到各种刺激，然后神经突变嘛。 嗯， 再有一个呢，还有就是很多偶然性的因素，比方说在二战之后，一些发生过海战的海域，当地的鲨鱼有可能就会吃人，因为在海战的当时是一些受伤流血的士兵从船上掉下来，鲨鱼它一旦第一次吃过，然后养成习惯之后，它就会把人类当成自己的猎物。所以说到这儿，我们恐怕又要反思一下自己，之所以鲨鱼去吃你，是因为你当时给鲨鱼制造这个机会，让它尝到了你的味道， 这一款适合我。 对， 这是很多知识哈。 对对对，然后其实作者自己呢也讲到了自己曾经潜水的时候身边围满了鲨鱼他的感受，他觉得鲨鱼其实是友善的，在试探性的和你接触，只要感受到你不是要对他的生活区域造成威胁的话，他也不会主动向你进攻。我们经常谈到的说，哎，有的鲨鱼围着人绕了一圈瞪着眼睛看你，然后人就已经很害怕了， 或者说这时候你以进攻的方式防守， 对对，但是其实这个行为就跟咱们平时见到的小狗一样，只是鲨鱼在观察你，只不过因为鲨鱼的眼睛呢，它长在这个脸的两侧，它只有把你绕一圈才能看清楚你的整个面貌，360度， 180度， 对对， 确实，而且我觉得珍贵之处在于啊，这本书的作者他在写动物写自然的时候，他没有把这个东西人性化。就是说我用人的思维去考虑你，你当时是不是像我这么想的？ 对对对。 那么在前言中，这个前言的作者也写到了这一点，他说，只要我们永远希望在异类身上发现人性化的东西，我们就永远无法理解外星人或者是虎鲸，真是给许多不自觉滥用同理心、自以为是万物之灵的人一记当头棒喝，千万不要自以为是，以自我为中心，用这种主观的判断去感受或者是评判你自然界里的万事万物。 对对，是这样。 所以说，这是一本这个非常具有知识性和趣味性。你看，我们聊着聊着，竟然聊到了11:55，还有一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啊！就是真诚的推荐这两本书，都是后浪出版公司的，一本是文学性的，另一本呢是知识类的、科普类的，但是它同样具有人文色彩啊。那天我看到一句话，他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南极到北极，是你的头脑到你心的距离。”知识浩如烟海，可是知识如果不流经你的心，知识就是一个传说。 对， 那么这样的知识其实很有意思。这本书里前言还说到一句话，说知识不是要塑造一种信仰，而是激发你去探索求知的这样一个欲望。如果你能进入一个后面的那个环节，不断的去探索和学习的话，你就真正强大起来了啊！你就不需要查百度了啊！那些知识都会长在你的心里，让你日益变得丰富，变得丰满啊！也特别感谢今天刘颖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再一次和大家推荐他的玛格丽特读书微信公众号，分享他自己的读书感受。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纪实传奇，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左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